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张韶涵演唱的《遗失的美好》， 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今夜你会不会来， 张信哲《过火》，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梁咏琪《爱的代价》，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 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 费玉清梦驼铃， 风沙飞不去云彩， 邓丽君在水一方， 我愿逆流而上， 费翔读你， 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 毛阿敏相思， 最不屑一顾是相思， 姜育恒梅花三弄， 问世间 酒干倘卖无，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蔡淳佳演唱的《陪我看日出》。 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脚下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 脚步

可不改漂亮，怎上场共你而同享，多少很真确晚上，一转头前面后要发离场。爱是玩具磨烂后变绝情，难毁这世界永没罪证，道别并无罪，也没权问你内情。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心疼。

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薛之谦带来的《演员》，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云。这时段我们还将继续欣赏到广智演唱的《不再回头》，梁咏琪《爱上下雨天》，黎明的经典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那英《一切都变了》，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关淑怡的粤语歌《地老天荒》。 成就是否可把你的是否可把你定归置？成败未必分胜负，好丑正邪始终太难辨。情人在世间价值凭何定？从此不可。是否可把爱定驱散？离合未必分好坏，次次爱情真假太难辨。情在世间价值凭何？无憾，每一天相聚。

往前一步还能不能应付，该何时放手，何时回头，何时该停止，早已习惯一个人住，踏上未知的旅途，爱何时要走，何时要留，谁能算得出，我不知道各退一步是否就能想清楚，期望只会让人变得迷糊，我爱上下雨天，就像你在耳边慢慢的拒绝长长的思念，但愿你会这样想我，泪吻上我的脸，我爱上下雨天，就像你在身边带着我潜入 来，是黎明在1991年推出的歌曲，此后便风靡大街小巷，直到今天依然广为流传，成为歌手黎明的经典代表作。 或许匆匆一生中要与你相聚，相识非偶然，茫茫人海里，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如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 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如爱意尽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想我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不再，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越是难得，越是面对彼此，越是苦涩。

是台湾歌手张信哲演唱的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1995年推出，唱的是关于情感世界当中的背叛的感受。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

时间